点动，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1月14日星期二，骚动音乐提醒你，今日六至七咧将会有 JW 出现系骚动音乐， 系咁啊，亦都会咧带嚟佢嘅新歌啦。咁啊，最近咧都系好耐冇见佢啦，即系喺呢个创作上咧揾嚟嘅班底，似乎都同佢非常之夹啊吓，即系玩得非常之开心咁啊。所以转头咧六点钟佢会带嚟佢嘅作品啊，《13岁的天堂》就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亦都回顾下咧今次合作又好耐冇一齐。做歌嘅林家谦啦，又讲翻当年，即系都借呢个机会问下，隔咗一段时间回望翻当时三部曲《谋情一生》啊等等嗰啲咧，跟住嗰个感觉系点样样咧？ 即系好似大家都已经成长咗啦，咁啊再次合作啦，咁咁啊 点咧？ 当中有非常之多嘅点滴嘅， 可以一间留意住啦。咁啊，而家喺呢个年尾嘅阶段，即系好多嘢逐一会完结啦。即系你今年嘅， 好似我嘅荷包咁啊， 系啊，荷包即系又开始之前嗰啲。咩双十一之后嚟紧有嗰啲 Black Friday 啊、圣诞嗰啲又会完结啦， 有圣诞啦， 系啦，今年啲好同唔好嘅都即将要进入呢、這、一个诶嗰啲叫咩年尾计算啊， 系啊， 嗰啲叫咩嘅，嗰啲唔系叫计算，嗰啲叫 Year Ender， 系啊， 即系例如可能 清算。完美自己清算 啦。串流平台又会睇下你今年有几多嘅粒钟系听歌啊，听啲咩歌，好快就会有呢啲嘅 结果啦， 系。 系啊，好多系完结啦。咁但系最近期咧，应该其中有两样嘅完结咧，亦都系大家会讨论啦。一个喺动漫界咧，就系呢个《进击的巨人》嘅完结啦。 呢、這个就劲啦。 喺剧集嗰度就系 Loki 嘅第二季又完结啦。 细细个追到大 啊！ 吓， 系 第二季啊，第二季啦，系啊。 系啊，你系两个都有睇定咩 我是睇咗 Loki 咋，我未追巨人嘅原因係因为我好耐都冇追，我中间断咗之后我未有动力去。 我一路都觉得你同你老婆好鍾意巨人㗎。 係啊， 因为 我哋唔係巨人㗎嘛，我哋係哈比人㗎嘛。 因为你哋有买个披风啊嘛，嗰阵时 有 调查兵团嗰件啊嘛， 讲紧系好耐啦， 我印咗喺我个脑里边啊。 第一次去大阪旅行啦，已经系嗰阵时。 所以我成日都印象中你哋系两个系好中意，同埋会追得好贴嗰啲。 系啊，因为同埋我本身个高度同兵长好相近啊。 但你嘅能力， 我嘅能力诶喺清洁方面都同 兵 长好相近嘅，系啦，系嘛，咁所以就嗰阵时好喜欢，但系真系后屘有中间一啲季数断咗冇追，咁所以就一路都未得闲 pick up 翻啦，即系个人又懒啦，同埋而家即系始终个世界有多咗好多嘢睇啦，多咗好多唔同嘅引诱啦，咁我又走咗去由日漫嘅世界走去美漫嘅世界啦，咁所以即系我就变咗去。 hold 住咗啦 ，hold 住咗啦，咁样咯。 因为好得意啊，即系你呢啲嘢嘅剧集啊，动漫啊，一完结咧，硬系好想搵人去倾嘅。咁我最近就尝试问一下啲个样好似会睇动漫啦、 啊。点样个样好似会睇？ 因为咧嗱， 你 点 啊？你系咪以貌取人？你答我。 系。即係譬如身邊譬如你啊、攝影嗰啲，咁我大概知睇咗未啦。咁熟啲已經會講啦。然後咧有啲場合出到去見到。就會劈頭，即係傾嗰幾句啦，咁上下噶嘛。 啊，你有冇睇巨人嘅结局啊？睇未啊？咁佢冇，好耐冇追啦。咁佢话唔知点解你俾我感觉咧，你系会睇动漫嘅人咧，即系 都唔知咁样俾你讲，都唔知开心定唔开 心 好啊？有一种好似不经意地被侮辱嘅感觉。 究竟系，跟住我咧就会谂，究竟我边一忽令你觉得我似系中意睇咧？系啦，系啊，即系。有時你係要有一個情感嘅出口啊！成日都講，你睇完之後好百感交集啦，即係特其實平時唔係冇嘅，但係當一啲嘅你追咗一段時間或者一啲系列佢一個完結啊完成咗之後咧，你總係會有一啲好多感受喺度，你好想揾人同你分享，你好想揾人講啊！咁但係你知今時今日你唔可以全面劇透， 系你劇透好危險噶。 有啲嘅感受你唔劇透咧，你又唔可以講 到 啦。即係譬如巨人咁樣，咁阿攝入不嬲都好中意嘅。咁我就係咁問佢，佢睇咗未啊？睇咗未啊？咁我諗住可以有人傾啦。跟住呢條友，佢話佢由第一季第一集開始重新睇過。 哇！ 即係佢好想，佢覺得嗰個尊重啊，係在於一。戏呵成由始至终咁样再去睇，咁当佢喺前面一路睇头几季嘅时候，佢话已经哦揾到好多伏线，原来当初出嘅时候睇系感受唔到嘅，因为你后面就算未睇到结局都好啦，可能有啲嘅剧情已经都 剧透啊， 我唔会剧透，即系佢可能 disclose 咗大概可能90% 咁先算啦。咁原来有一啲嘅伏笔咧喺前面最初已经有噶啦，咁样咁所以即系佢系一个咁嘅阶段，咁已经冇得倾，即系冇得同佢倾住啦。 所以明白点解你成日唔瞓觉咯。 佢啫嘛，我依排瞓，依排 不嬲足啊， 充住瞓啊，依排逃避现实， 所以 想做嘢。 佢由第一季开始重温，你就净系睇大结局。 我系因为我比较近期开始追翻啲Final Season 啊嗰啲咁样，即系睇翻啲重要嘅集数咁样样咯。然后我有问一啲朋友好得意啊，佢嗰个心态系咩咧？佢话佢唔谂住睇结局。佢唔，因为佢话对于一啲自己好中意嘅影视作品咧、 一睇咗就好似冇咗啲寄托咁啊！ 一睇完咗之后咧，佢就完结咗 咁、样， 咁佢就会觉得哦，即系呢个世，即系嗰个动漫嘅世界，呢、這个剧情喺佢心目中就好似画咗个句号，佢唔系好想面对嗰个完结、所以我谂猎人都系知道大家有咁嘅心态，所 以 长期冇谂住完结， 你冇谂过佢系会完得到嘅， 冇谂住。 但系咧，我觉得呢一样嘢咧，同我嘅谂法，即系你个朋友嘅睇法，同我有一样嘢唔同就系，我觉得一个好嘅作品咧，系应该要有一个好头好尾嘅，即系好头好尾就系你唔好为咗。要令到观众继续持续地 stick to 你嘅作品，或者你唔好为咗啊，我本身个古仔系已经諗好晒个大纲，但係为咗啊受欢迎、不如继续写落去啦，睇下可以写到几多得几多啦，跟住可能一写咗10年20年，即係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唔系咁理想嘅。我呢个好嘅作品应该系你一早已经计划好你嘅故事嘅走向，然后就俾佢喺适当嘅地方有一个完结就系好。咁所以我觉得头先你讲巨人我未睇啦，但系我觉得最近睇Loki 嘅剧集系有呢个感觉，就系佢短短嘅两季嘅故事，但系你好感觉到就系佢其实由第一季开始已经铺排咗整个故事嘅脉络噶啦。咁然后佢喺适当嘅位置，第二季完结。佢就真係完咗個故仔去，你知道佢唔會後面唔會喺呢個篇章上面有任何加啲咩嘢整色整水落去嘅，佢係一個完整嘅故事，咁我就覺得好滿足啦呢件事，咁我就唔會好似你個朋友咁嗰種，哎呀個心好似少咗忽肉添，就冇呢個感覺咯，因為我覺得完得好係好緊要嘅呢樣嘢，係你會個心入面有啲好治愈嘅感覺，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係睇最近呢一套劇集好感受到嘅一樣嘢，就係以前咧好多時候一啲嘅影視作品咪我專屬為佢配一啲嘅音樂上去，或者做一啲原創歌曲去配合翻首歌嘅氣氛啦咁。但系而家調翻轉一啲手法，就係好多時候可能例如 Loki 咁咧，佢特登揾翻一啲曾經過去嘅舊作品，本身已經存在喺呢個世界㗎啦，但係佢揀得非常之好，好配合到嗰個劇情或者個情緒，然後擺翻落套劇集度。呢、這個手法又覺得哇，其實又係另一種唔同嘅層次，同埋即係可能已經顯示出我老啦嚇。 即係個年紀又啱上啦，好有共鳴啦咁。咁所以就覺得哇，呢、哦、件事就係好似比起你俾一隻原創作品落去，個意義好似再深一層添咁，就會有一個咁嘅感覺。你會覺得近年大家運用嘅手法係有少少唔同咗嘅。係、 哦，我都唔知道會係。会有剧集，我真系好耐冇睇，所以我唔知道咯。 要你个人要 update 下啦，你要跟得上呢个世界嘅潮流啦。 唔系，因为我都觉得即系以前咧，真系会飞咗嗰啲片头片尾曲嘅。咁但系而家咧，我又觉得有阵时嗰啲创作人佢哋去写一个为一个作品去。特登去寫嘅時候咧，你即係又咀嚼翻啲歌詞咧，你又覺得其實佢真係可能寫緊一啲牽涉喺裏邊，或者佢即係佢都係好似消化咗個故事，然之後變成嗰份歌詞，即係動漫嘅 OP 咁樣。其實好多你睇翻啲歌詞，你會覺得係。 其實當年巨人嘅頭幾季嘅主題曲都好犀利嘅，因為佢係一個連貫性噶嘛，佢喺個編曲上都係有連貫性噶嘛，即係第一首。紅蓮之公祠啊，佢嘅尾係接到第二季嗰首歌嘅頭嘅編曲噶嘛，嗰啲樂器嗰啲嘢全部接得到噶嘛。 係啊，同埋因為咧嗰一位音樂人叫即係 Link Horizon 咧，其實佢本身咧係有 Sound Horizon 呢個身份而 Sound Horizon 玩嘅嘢咧又係就係頭先講嗰種好勁嘅，即係佢嗰種咧佢自己啲專輯咧佢啲概念專輯好勁嘅。譬如佢我真係好耐之前睇過嘢，印象唔太深，但個概念係咩就係、是。可能佢將專輯裏面每一首歌嘅歌名，可能第一個字佢串埋咧，可能係一個故事嚟嘅。 哦、 而佢嗰個專輯裏面每一首歌，可能都係講緊圍繞住一個世界觀裏面有一班人嘅一個故事咁啦。即係佢係會有好多呢啲，好似我哋睇影視作品彩蛋咁咧。其實佢音樂上面 都有呢啲鋪排， 由歌名去到歌詞去到內容都係。咁、哦、而因為我女朋友以前已經有聽《Sound Horizon》，跟住佢都推介，佢話好中意就係佢用緊一種好繽紛嘅音樂，但係佢裏邊嗰個世界觀，你再仔細咀嚼咧，佢都有啲得嘅，即係好似啲人講嗰啲嗰啲叫咩黑色童話嗰種咁啦，即係嗰啲我原來背後裏邊係牽涉嘅議題係有呢啲嘅咁樣。咁所以我嗰陣時先知道，因為我最初都淨係知道我 Link Horizon 咯，紅蓮之公祠咯， 好勁咯， 即係係啦，即係你會知道哇， 好宏大咯， 係啦，即係嗰首歌就係咁樣樣咯，咁樣。咁但係我原來佢自己個 side project 亦都係原來係咁樣樣，反而甚至乎、哦、即係到女朋友再聽咗而家最新即係 Link Horizon 新嗰首話，哦，反而佢覺得呢一首就太似 Sound Horizon 做緊嘅嘢啦，咁佢覺得本身係分嘢到嘅，但係去到而家最新呢一首又好似 好近啦， 就好近又好似。嗯，即系喺佢一啲佢中意开山 horizon 嘅角度，就觉得 佢不如摆翻山 horizon 嗰边啦，咁样 系啊，即系佢即系分翻开，因为有时啲 artist 用唔同嘅 artist name， 佢做紧嘅嘢都唔同，即系譬如喺头先讲嗰个例子就系、是、佢做自己嘅，同埋为一啲作品去创作嘅时候用咗两个名啦，咁样样咯，即系又会有呢啲咁样好得意嘅古仔喺里边，同埋配乐真系。真係好大好好帶動到一套作品，佢 set 咗嗰個世界嗰、那個氣氛係點啊？ 其實好老實講啊，有時睇呢啲作品咧，你嗰個大結局咧，其實可能你睇啲劇情本身都冇嘢嘅，最後嗰下喊唔喊得出咧，其實真係講究喺嗰個音樂嘅氣氛鋪排。 哦，係佢起歌嗰下，起歌位啊， 係啊，好緊要啊，起歌起得好唔好， 係 就非常之重要。 你而家係咪即係俾壓力喎？ 係。 即系你讲到呢个位置，我要起一个咩歌先可以夹到系嘛？你觉得你完全系而家 完全系挑战紧你吓、啊，有冇嗰个功力喺度 啊？我冇啊，我冇谂住啊，我冇谂住啊， 开到个题好大。 系啊，呢一首歌嘅朋友咧，因为正同佢做访问，大家之后会听到啦。佢都好喜爱一啲动漫作品。 想的 佢今日嘅新人叫做 Helen 苏海伦啦，之前第一首排作品中意宅急便就展现咗即系独独中意动漫嘅一面啦。今次呢首新歌又展现咗即系自己同自己独处、自己同自己相处嘅一面。有呢一首《天使 99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因应外地爆发藏虱或者可能传入香港，当局已经采取行动加强预防。食环署连日来已经在机场加强对外游回港市民和旅客的宣传教育，亦都聯同衛生防護中心的港口衛生科和機管局人員到機場實地視察，並且提供技術意見，同時提醒航空公司要留意飛機的衛生。廚房今日亦都到郵輪碼頭實地視察。謝展環出席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的時候說，藏虱亦都叫木虱，在位於亞熱帶地區的香港屬於常見，並非新鮮事物，因此業界本身已經有恆常的防止蟲害措施，亦都有很多經驗處理。海關破獲一宗以網上直播形式售賣懷疑冒牌物品的案件，拘捕一名42歲女子，檢獲2400件懷疑冒牌物品，市值大約62萬元。海关话，早前接获举报之后，海关人员乔装并且进行网上试买。寻日同一名女卖家在乐富交易期间，检获一个怀疑冒牌钱包和一条怀疑冒牌围巾，并且拘捕那名女子。海关之后搜查新蒲岗一个工厦单位，检获大约2400件涉及不同品牌的冒牌物品，包括冬季衣物、饰物和香水，各批衣物售价80至300元，大约是正货价值的一成。澳门行政长官何一成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宣布出年延续多项税务优惠和惠民措施，会继续现金分享。澳门永久居民每人获派10,000澳门元，非永久居民就有6,000元。澳门政府亦都会向合资格的居民个人央积金户口恢复注资7,000元。其他的惠民措施包括澳门永久居民获600元医疗券，参加了内地基本医保计划的合资格澳门居民获得上限1,000元津贴。另外，在职人士出年继续减收30%职业税，一般雇员的免税额是144,000元。又會向納稅人退還2022年度已繳稅額60%，上限14,000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聽日漸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星期四北风增强，稍后气温逐渐下降。星期五同星期六朝早清凉，最低气温在17度以下，阳光充沛，非常干燥。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流浮山嗰边火警封路嘅最新安排啦。因为较早时啦，流浮山嗰边系发生火警，而家仲系处理紧啦。而家介乎流浮山道同天悦路嘅深湾路仍然系封闭噶。不过流浮山回旋处全线就已经解封啦。另外，天华路亦都可以右转流浮山道。咁而家嗰边咧系一带略为多车啦，请保持忍让。另外，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啦。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伊利沙伯大厦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

丑的悲哀怎样练成无需掌声，不过再平凡都很想发声。谁人包装的身价交谁神圣，为何人以真貌和价值评定，孤单深海中不被共鸣，留低莫名情绪过于复杂，怕无人应理，能奉上最深的爱才叫自信都变真。无惧担当意认， 麦 P 彭俊意认。 明明已尽岁，怀念你教我很畏惧，将这热切的兴趣会在植物人淋下冷水。试过受罪，无奈对爱有期许，若死不甘心都不要闹情绪。迷糊是夜半等来伴侣，一根草丢进水，沉下去精力也许必须踢腿，最好无情也未至于无情力减退。旧生劝顺便一过，默然苦去，又记起是你的绝美人如眼泪。谁人在赠恋，能忘怀为何着紧恩怨，苟且里生存，能顺承为何大胆交出杀生权，明明在滴血为何未狠心语，此生死也已被你紧握两端，反正太难两断，宁愿回梦一圈，如沉船围着你打转。

将动人模样，学习排场伎俩，模范态度，仍未见得都受重伤。笨笨拙拙太像，没差价，送礼物别闹得闹得闹得，别闹得闹得闹得，我怕我一犯沉着。 一年听有两首作品，包括有马天佑 Let Go 同埋欣听周欣婷 Louder。毕竟喺而家呢个世代咧，你讲嘢唔够大声，人哋未必注意到你噶。所以变相好多时候想同人讲嘢，冲唔出嗰个心理界线，就好似自言自语咁咯。 应加上体肯静。做最规矩的那位，必须得体物品才越矜贵，这个伟大话题我已被破例，选择节目太虚伪，粗制滥造气质系文艺更弊，不甘愿意变转位，我是个体任你挤，但你跟out of my mind, ain't nobody can do it like mine, I'm so one of a kind, I know this is my time, hey, hustling, bustling, that's all I know to keep my body moving, come on, need to be with me, now hush, 请你收好麦克风 cause I'm moving too much, 自证我没有关系，只怪世上有所谓，名利捍卫，一世也为要世，你 新闻之前听过有龚柯韵 featuring Ash 卢顺旭 Don't Wanna Move， 转头翻嚟有 JW 嘅访问。 知唔知道做音乐最开心嘅系咩啊？ 斌臣， 做音乐最开心，梗系揾到啊夹得嚟好玩嘅合作拍档啦。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JW 如得水， 你讲得啱啊，波成，唔止做音乐啊，做节目都系噶。 咁我哋送音乐嘅嘉宾系 JW 嘅， 嗨。 我哋又送卷竹俾你啦， 我想睇啊！ 今日呢一卷意思好好嘅，系好嘢嚟， 系 系啊！每次都系咁讲，每次都赞你啲好好啊！ 你读一次嚟听下， 你开出嚟啊！ 我哋今日送俾 JW 嘅有呢一句， 就系、是、JW 如得水啊！ 哎 ，OK 喎，系啊，因为如得水通常都会系讲嗰啲希望人哋即系顺顺利利啊，即系好似一条鱼得到佢最好嘅拍档水之后咧，就可以游得好好啦嗰种状态。 JW 如 OK 呢个。好呢、 這个定系啦，但系好似头先讲嘅，即系因为佢嗰个意思，即系话，即系一个人可能揾到同自己好夹嘅一啲人去一齐去做嘢啊，或者合作咁样，咁、所以就睇下即系呢个放翻喺你身上面，因为譬如新歌咁样，今次同林家谦啦，即系林家谦就系一个之前对嚟讲亦都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音乐人，同你做咗个三部曲，即系佢就好，你就系如果你系嗰条鱼咧，佢就好似水咁样样啦、即系一个咁样样嘅状态咁样，系啦，咁其实同阿 Terence 即系今次。而会合作系有冇话即系咪一路都袋咗喺心里边想揾佢噶啦？跟一个点嘅契机之后，今次又再可以揾到佢。 其实系因为隔咗好耐都冇合作啦。 系啊， 咁我都好想即系再同佢再嚟多次嘅。咁我有 message 咗佢，问佢我想睇下佢可唔可以帮我写歌啦，同埋即系做埋监制啦。想今次即系唔想净系作曲人。 系 咁，但系佢。就因為佢時間唔係好多啊，佢好多嘢做啦，咁所以佢都話即係佢本身話啊，一係你可能要等咯咁樣，等一陣，咁我願意等啊，我願意，咁所以今次就有佢同埋何炳一齊咯，咁呢個都係新嘅合作嚟嘅，未試過佢哋同佢哋做監製啦，咁其實首歌上年已經有噶啦，係啊，上年已經錄好噶啦，佢一聲第一個 demo 就已經係呢、這個、哦，我一聽我就已經好中意咯，係啦，咁跟住就即刻再揾埋陳耀森，跟住就成個就開始做啦。 係，因為你頭先都有講，我一路都好想再同佢合作，因為之前譬如特別三部曲嘅時候就同佢啦，有冇即係同佢而家隔咗咁多年再合作啦，又會？即系又谂翻，我当年同佢合作，或者大家好似大家都成长咗咁样嘅感觉， 一定有成长到咯、啊。因为我哋第一次嗰阵时，我成日喺佢间房度啫嘛，我哋喺度即系佢间房去弹琴，跟住我哋就开 live 唱歌咁样。咁到而家直情佢系监制坐出面，即系佢好又冇话严肃，但系佢好清楚自己要啲乜嘢。跟住佢已经即系首歌由佢编埋啊，所有嘢即系。即系大家都大过咗啦，已经、即系我把声可能比起六年前又唔一样啦，咁样所以个感觉系好新鲜嘅。 系， 但系同佢做嘢咧，即系可能一路咁多年嚟嘅一啲合作之间，其实有冇一啲可能你哋嘅小默契，或者可能你哋个 workflow 上会有一啲系你哋之间专属嘅一啲习惯啊咁、 其实冇嘅，因为一开头佢做作曲嘅，我唔会话成日同佢沟通嘅，其实沟通唔多嘅、开始嘅时候，咁所以变咗今次佢做监制个沟通系最多嘅咯、而我系未试过嘅，我都几紧张噶同佢录音嘅时候，因为佢好知道自己要啲乜嘢，咁变咗我好似。变咗个学生咁样，跟住佢系老师咧，咁佢就会话：哦，呢一粒音咧，我就想点样，或者呢一句个 phrasing 佢想系点样样。咁我嗰阵时我都即系有啲紧张噶嗰阵时， 系啦。但如果谂翻嗰阵时六年前嘅你啊，你嗰阵时嘅状态，你觉得而家谂翻转头，你会点样形容嗰阵时嘅你咧？即系特别同佢合作嗰几首歌嘅你， 都仲系靓妹咁样咯，仲系靓妹咁。我真系好记得个嗰阵时成日去佢屋企，跟住我哋得闲就会唱下 live， 仲成日叫逼佢唱啲 Disney 嗰啲歌咧，同我一齊，成日都喺度唱呢啲嘢。咁佢自己都係咧，當時可能都未係一個好有信心嘅人嚟嘅。咁但係大家而家過咗咁多年，都唔同咗啦，已經即係大家都變好咗啦。 同埋係咪今次即係做埋監製嘅崗位之後，講嘢可能會多過以前咧？因為可能有時佢之前未必會唔係監製嘅身份，可能佢講嘅嘢未必會太多，但係今次做監製要好清晰表達俾你聽佢想要啲咩嘅時候， 反而唔 係講多啲咧。 我覺得以前 chill 啲嘅，即係可能再講多啲廢話多啲嘅。但係依家做監製反而就好 pinpoint 咯，即係就知道我要點樣要點樣咁樣咯。 但嗰時你係點樣識嘅其實？ 其實陳永謙介紹啫嘛。嗰陣時我仲記得我哋一齊食飯，即係錄音之前。咁錄音咧，定係做 live 之前又一齊食飯，一齊傾偈咁樣嘅，所以係其實就係陳永謙介紹。 哦，因為嗱，因為我每次同你做訪問都多數會講新歌啊，但有時咧即係講翻一啲舊歌，因為嗰陣時我哋又未有機會做訪問咧，唔知道嗰陣時係點樣樣。其實而家你睇翻你嗰三部曲，大家會覺得哦，即係會講起 JW， 其中會諗起啦。你覺得嗰三部曲對於你嚟講，即係隔咗咁多年啊，嗰個感覺係一件點樣樣？ 即原來沙矛盾一生已經是講緊2016年的事， 係啊， 2016年是講緊 七年前啊，係啊， 好恐怖咯，我覺得，真係好恐怖，七年咯， 係啊， 即對我而家諗，我完全唔覺得是有七年咁多咯，所以你而家問翻我，我覺得其實是好似就咁喺幾年前之前的事發生嘅啫，係，而。錄音的過程其實我真的沒什麼特別想的，那時我記得我是 Randy 的錄音室，我唱矛盾一生的時候我記得我是哭的，因為我剛剛入新公司，跟住呢其實我錄音呢就不是那麼好多人在個錄音室裡的，即我喜歡是自己的空間的，但當時可能新公司大家都很想支持我的大家 的 對，哇，所有的公司人都在曬個錄音室度，跟住我望出去，哇，好熱鬧咁樣嘅。 開演唱會啊嘛。 係啦，咁嗰陣時啱啱唱第一兩個 take， 我都未入到去嘅。咁我諗監製 Randy 佢就即係 feel 到我唔得啦，太多人啦，咁可能啲人就走咗。係。咁走完之後啦，咁我就即刻個人就可以冷靜翻落嚟啦，跟住我就喊啦。係啦，矛盾一生我就喊啦。跟住好得意，我覺得三部曲，我唔知咪 Randy 個錄音室係咪好似一個 magic room 咁樣啦，好似你唱咩出嚟咧，就會有咩事發生喺個喺人生入面就會發生咗。咁所以有矛盾完，再多少年再自由咧，我當時又真係個心境係真係自由咗嘅。咁所以我覺得。Randy 可能嗰个录音室系一个 magic 嘅，唱咩就会发生噶。 得到一刻开心过后不开心，怎么都不开心，谁责任？拖拖拉拉最后还是不发奋，永远看不见未来被爱远近。恨只因深爱着你知吗？谁期望这刻拥抱完，然后吵架？你为我放一场烟花，跌下来疮疤，痛定思痛，未来算吧。回头看最初多快乐，记得。总对白说出口，永远有个伤口而不走，搞不清楚我累还是你不够，作个最适。 寻觅爱的一个人，然后不 嗰陣時，大家應該都冇預想到會誇張到咁樣，即係外界嘅反應。 我真係都冇諗到，因為嗰陣時啱啱轉新公司，其實冇話特別特登去設計啲乜嘢，或者特登要諗一個咩 campaign， 純粹係一個好 honest 嘅一首歌咯。 嗯， 咁原來當你好 honest 咁樣去唱一啲嘢出嚟嘅時候，就會有咁樣嘅嘢翻嚟咯。 會唔會有壓力㗎？即係當第一首《矛盾一生》有咁樣嘅成績之後， 一定有啦。 係咯， 一定有。 要點樣 handle 咧？係啊，但係冇，我覺得唔可以一路淨係諗，哦，要做翻《矛盾一生》，要做翻《矛盾一生》，反而真係要即係要再諗落去咯，諗新嘅嘢咯，繼續去，即係你好難去。 複製 超越、哦、你複製已經難啦，超越更難啦，所以唔可以永遠就係諗住佢咯，永遠諗住佢就會垮死咗自己喺嗰度。 所以而家拋開咗諗，你做每一首歌嘅時候，你反而會係諗咩先咧？第一樣嘢就係、 是我會聽咗首歌先啦， 嗯， 跟住其實而家都有少少都有喺度棘住咗喺一个位置，就系究竟我想唱啲咩类型嘅歌嘅，我觉得有。咁特别而家啦，其实而家都已经要开始 plan 紧下年嘅嘢。 嗯。 咁呢排我都一路都听紧好多唔同嘅歌，一路都喺度想揾一啲 inspiration。究竟我嚟紧，我系想做一个点样样嘅 JW 俾乐迷听咯。咁所以都，我觉得近排嘅我都一路喺度brainstorm 紧嘅，系啦， 揾咗啲咩咧？即系可能未有答案，但系而家个过程可能揾咗一啲咩出嚟咧？有 噶，有好多嘢噶。 例如咧，好想知 道。嗯，但我又唔想讲住。 咁我又套下料先，因为有一个时期嘅 JW 系都几多话几喜欢一啲比较重 bass 啲嘅，劲啲黑啲嘅，系啦。到而家仲会唔会啊？间唔中自己都听一下呢一类型嘅作品，或者可能有时都新行啦，不如做翻啲又唔同啲嘅咁样嘅一类型嘅作品。 其实我自己本人我听歌，我系听好多唔同类型嘅歌嘅，即系我好中意听歌嘅，即系我最中意系我有时就咁开一个 random 嘅 playlist， 即系揸车嘅时候就不停咁样听咯，就去听一啲自己未听过嘅嘢，哦几中意我就即刻 print screen， 跟住就留低好多 reference 俾自己。咁 最近咧，最近听咩咧？最近听咩中意？ 其实我自己好中意一啲 acoustic 嘅嘢嘅，即系我好中意一啲就可能就咁一部琴或者就咁一个吉他，跟住一把好。即是很簡單一把聲音去唱一些很乾淨的東西出來，其實這件事我自己都很喜歡的。或者你說很重 bass 的東西，這個我都喜歡的，因為我自己其實上年我都作了一首歌的同Nick Choi，也是一些比較有 groovy 的東西啦，但是未出的到，但是待再待先的，是咯。所以，唉，你问我中意啲咩，我好多嘢都中意，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歌我都好中意，但系就真系要谂咯。 咁如果真系你要推介一首自己歌俾大家翻听，通常大家会翻听三部曲，唔俾你拣三部曲，新歌一定会听，亦都唔俾拣。你会推介人哋听翻边一首你嘅歌咧？ 纳斯卡斯。 原因系 我觉得呢首歌，我觉得我系爭佢啲嘢嘅，我爭咗呢首歌啲嘢。 點解嘅？ 因為第一，我第一次同 Wyman 合作啦，又第一次同 Howie 合作啦， 跟住成首歌我自己觉得 Randy 都同我一起，即係佢做監製，我哋都擺咗好多心机落去啦，佢特登去編咗首歌都搵咗好多嘅心机落去啦，但係当时可能咁啱所有嘅嘢嘅跨啦，即係时间啦咁样，我觉得我为呢一首歌做嘅嘢唔够囉，係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再听嘅就係立斯卡先。 思家沙有悄悄着地，但流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他的美。落了灯的自助，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失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了千里伏线，仍然无法将兜的缺命断零断，心迹只有暂远，才能闻落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刀枪已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共承诺，明日有疑会赶抗，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大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样是缠绵，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无法将兜的缺面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弟兄般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的缠绵，只要你温暖变暖，从来未妄想今生中有天埋下风景给你望见，图腾落尽风沙无缘重现， 一首 JW 自己都觉得争咗佢嘅一首歌，诚意佢自己一推介俾大家嘅呢一首，之前嘅作品叫《纳斯卡线》，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美国三藩市出席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议，他发言的时候说，在复杂多变的世界格局之中，加强经济体之间的合作将会有利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挑战，巩固疫后经济复苏和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和高质量增长。 陳茂波又簡介香港最新的經濟和金融情況，並且介紹特區政府積極培育新產業，為推動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方面的工作。他指出，香港的繁榮發展將會為區內的企業和投資者帶來龐大機會。流浮山深灣路一個貨倉和一個回收場的三級火燒了三個多小時，火勢在下午大約4:09受到包圍，兩名消防員不適，送往屯門醫院治理。火警在下午1:09發生，1:20升為三級，有37人疏散。消防員動用四條喉和四隊煙霧隊灌救。當局呼籲如果市民受到隨風飄散的煙霧和異味影響，請盡量留在室內和關閉門窗。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表示，因應外地爆發藏蝨或者可能傳入香港，當局已經採取行動加強預防。食環署連日來已經在機場加強對外遊回港市民和旅客的宣傳教育，亦都聯同衛生防護中心的港口衛生科和機管局人員到機場實地視察，並且提供技術意見，同時提醒航空公司要留意飛機的衛生。署方今日亦都到郵輪碼頭實地視察。謝展環出席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的時候說，藏蝨亦都叫木蝨，在位於亞熱帶地區的香港屬於常見，並非新鮮事物，因此業界本身已經有恆常的防止蟲害措施，亦都有很多經驗處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稍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9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聽日漸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星期四北風增強，稍後氣温逐漸下降，星期五和星期六朝早清涼，最低氣温在17度以下，陽光充沛，非常乾燥。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6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去到笔架山花园。另外，因为火警，介乎流浮山道同埋天悦路嘅深湾道仍然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两边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返湾仔两边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就去到新柳街，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私隧车龙一直过去到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红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已经推出易通行，有咗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东区海底隧道喺8月27日上午5点推出易通行啦。如果收费隧道未推出易通行，就要用返而家用緊嘅付款方式。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数黑除恶， 邪教量。 港台电视三十一， 国剧夜场， 狂飙。 狂飙在内地首播时引嚟全民热捧，就连剧中人高启强成日睇嘅《孙子兵法》都突然成为畅销书。由陈舒婷饰演嘅高叶，更一夜间成为国民大嫂。佢剧中常用嘅红色唇膏型号，仲成为网上热搜词语添。 国剧夜场，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咦，落雨喎，弊冇带遮。哎，好彩我醒目，有顶安全帽戴住出嚟，咪唔惊咯。 Stop 肥强，安全帽系喺你工地工作嘅时候保护你，不过咧唔做嘢嘅时候，请你放低好好存放。我同你讲嘢都系 minute 认真嘅，唔系玩玩下噶。要知多啲关于个人防护装备、安全帽守则，就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安全帽系工人可靠好帮手，符合规格佩戴合适，命长久。我系 Katrina 梁诗欣。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how.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水 咁我哋苏红音乐嘅嘉宾系 JW 嘅 Hi 新嘅派台作品咧，咁啊有呢13岁的天堂，我哋都会再详细讲啦。咁我罗宾咧都会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听完一啲谂法，你就揭晓话俾佢听啱唔啱啊？ 我估咗先，我估呢、這个，我觉得系大胆啲嘅。我估就系关于个 lyrics 个歌词嘅部分，就系、是、因为13岁的天堂本身系一本书，就系、是、Neil Smith 嘅一本书嚟嘅。咁我估就系、是、其实当初睇咗呢本书之后，觉得啊，其实都几想唱类似嘅嘢，不如。同阿木讲下，不如我哋用呢一本书嚟做一个 starting point 去谂呢个主题啦，咁样我咁样估嘅， 系咁我估大胆啲，你再揭晓，因为我觉得呢一首歌嘅氛围啊、编曲等等成个 mood 咧都有少少沉重喺里边，好凝重嘅。我谂可能系因为特别嗰啲嗰啲类似啲鼓打落去嗰啲声，好似好大啊个画面。咁、我知呢首歌可能系嗰阵时阿木社都有，即系上年三月份即系。俄罗斯乌克兰的事件咁样，咁可能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编曲上面都会有一啲可能真系会 imagine 哦，如果真系喺一个炮火嘅世界里边、究竟会系点、所以嗰啲声音嘅处理，可能就你哋团队倾嘅时候，会唔会有咁样 approach、可以投射呢啲 mood 出嚟咧？呢个系我估嘅。好啦，一个系歌词啊主题，一个就系喺个音乐上面啊 arrangement 等等，你又可以逐样讲下啦。 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我错嘅， 我哋觉得好大，我哋都好大胆咁样估啊，系啦。 你可能你太睇得起我啦，太睇得起我一个会好中意读书嘅一个人嚟，我好沉佢哋讲我未睇过呢一本书， 唔使惊，我都未睇过， 我都未睇过。 本书其实就系陈耀森睇嘅，咁佢就系听完首歌之后，跟住佢就即刻谂到佢睇咗本书就系13岁的天堂。咁即係佢就覺得啊，好 inspire 到佢，佢不如將呢一份歌詞就係即係講關於小朋友佢哋嘅夢想啊，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有佢哋嘅天堂啊，咁樣樣咯。咁所以係啦， 我已經錯咗啦， 係錯嘅。咁但係喺編曲上呢，其實即係都要好多謝 Terence 啦，因為喺首歌我未開口嘅時候。已經好有畫面了，因為佢已經係即係你聽到好似有一啲爆炸嘅聲啊，有一啲 helicopter 嘅聲啊，即係你已經未就未我把聲都未開，你已經 feel 到你喺嗰個地方嗰度，你喺嗰個環境嗰度。咁同埋我哋錄嘅時候，我哋其實試咗幾個 key 嘅。咁因為平時佢哋係好鍾意用我啲高音嘅，成日都啲高音，成日我啲歌都好高音嘅。咁但係今次我哋就揀咗個低音啲嘅， FM 啲嘅 key。因为我觉得成个感觉啊，成个氛围啊，即系嗰个你觉得你行到入去呢一个 picture 入面，就系一个好沉重嘅故事讲紧俾你听。 嗯， 系啦，咁所以系即系 Terence 系特登去咁样编呢一首歌。 系，咁其实你收到佢俾你嗰个 demo 嘅时候，嗰、那个状态系有啲咩？ 未有咁样嘅， 系 即系未系咁样嘅。好，个 demo 系简单好多嘅。 嗯， 咁但系。即系录之前佢就已经编好晒首歌，咁所以我当我录音嘅时候，我一听就已经好快可以入到去嗰个感觉入面。 吓、啊，咁但系有冇记得就系demo 嘅时候未有咁多嘢嘅时候，嗰阵时听嗰、那个那个感觉啊，或者谂到嘅嘢 都未谂到可以讲咩、嗯，我亦都唔想去 limit 咗自己话哦，又系唱啲咩啊，反而我好想俾陈耀森，即系等佢去。寫俾我咯，睇下佢覺得我應該要唱啲乜嘢。 咁所以當有曬啲編曲，頭先都講佢錄音之前已經知道曬成個氣氛嘅時候，真係入去錄音室啦。咁、 嗯、 呢個錄音室同阿林家謙嗰個又有啲咩 magic？ 頭先我 Randy 嗰好似有佢嘅 magic 啦。呢、 嗯、 個錄音室你有冇覺得同佢今次玩同埋何炳等等有啲咩 magic 喺度？ 緊張咯、啊 嗯， 真係好似佢好似個老師咁樣，因為佢真係好。佢已經好清楚啦，好、 嗯、 清楚成首歌應該要點，或者邊個音要轉，邊個音要扭， 嗯、 或者嗰個氣係嗰啲氣聲喺邊度開始咁，即係佢好 sure， 佢已經好清楚。咁、 嗯、 所以其實我錄嘅時候，我嘅 direction 好清楚咯，同、 嗯、 埋真係噶，你一聽個編曲咧。好容易都感動到自己咯， 嗯， 系啊，即系雖然揀咗個 key 係比較低沉嘅，但系唱到最尾咧，即系一路嗰、那個一路 build up 上去啦，其實好我或者我同 Terence 都係會好希望到首歌嘅最尾都會有一個有希望嗰個感覺出咗嚟咯，因為首歌其實就係想講，想提醒大家要。保持那份善良和保持那些爱嘛、 嗯、 所以就算一开头是有多沉重都好都会希望到最尾唱出来你会听得出那个一丝的希望在这里、 哦、是但是收到个 demo 的时候即通常都是 Terence 会有 Terence 的一个演绎方式 focal 上、 嗯、 到交到去你手上即是 JW 都会有 JW 自己的一个演绎方法其实因为我想很多乐迷没有机会听到个 demo 的时候、 嗯、 实际上在个 vocal 上会不会、其实都是几不同呢那个、声音上的一个处理 不同的会不同的我尽量有时即譬如我听 demo 我听 demo 入面把声的时候、 嗯、 我都会嗯，我会有我的方法令到我自己不会太跟 demo 的唱法的因为都会的有时很容易会跟着 demo 的唱法去唱的、嗯、所以有时我一听熟了之后我就会听一个静音乐的、 啊、 就不听有人唱 的 demo 版本咯、嗯、是啦这样容易一点可以有自己的唱法出来咯 嗯同埋、嗯、因为你都会讲这只歌里面一些 phrasing 啊监制很知道要怎样做、嗯、即譬如有些段落我都觉得即那一下听一叮一叮即那些被焚毁的堡垒未许反对、嗯、即这些这样好像 哦哇这个好 Terence 的觉得 是啦 嗯，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佢好似咁样断一断，断一断咁样呢一啲，咁呢啲系咪就都系真系佢好清楚嘅指示，跟住就你去会去试咁样？ 系嘅，同埋因为一啲低音嘅唱法，有时如果唔好好咁样去 handle 佢咧，就会变咗好似老牛声咁样去唱嘅。咁所以我哋唱呢一首歌嘅时候，我哋都好希望会第一好像 storytelling 咁样啦，同埋就系好似有 Terence 嘅设计咯，即系佢嗰啲 note 啊，有啲转诶，有啲即系有啲系咯，有啲位佢系设计咗咧，就系令到佢特别啲咁样咯。 系，咁你自己有冇都自己歌词平时习惯 mark note 你点样 mark？ 有冇呢啲噶？你 都有嘅，要 mark 咯，但系有时。我又唔中意画得太多嘢喺度咯，因为有时画得太多嘢咧， 你会成日好似就系想跟住佢，好似啲唱 K 咧，有啲 住，哎呀个脑要转啊， 系啊，好似打机咁样啊，呢、這个位诶一百分，诶呢度下个一百分，诶嚟紧一个 task 一百分咁， 跳舞机咁啊， 或者打太鼓啲啦，一到你就要打， 系啦，咁我就唔想好似诶呢个 perfect， 即系好似跳舞机同太鼓诶即咁样咯，我就唔想咁样嘅，咁所以有时。mark 嗰啲嘢都係少少，跟住就再跟自己個 flow 咁樣去唱。 但係想問一樣嘢，就係頭先 JW 都提到就是，就係話以往嘅一啲歌曲作品啦，可能監製都會想攞你比較高嘅一個 range 啦。今次攞翻一個相對地低少少嘅 range 去演繹，反而對你嚟講，你覺得邊樣嘢係難啲去處理呢？好老實講。 各有各啦，但其實我都幾中意我啲低音嘅，啲監製成日都好中意要我啲高音嗰啲位。不過我明白嘅，因為有啲高音嘅位置唱出嚟係容易啲 project 啦，同埋容易啲入心嘅，同埋即係唔係所有歌都啱呢一種嘅低音咯。所以我覺得係啱啱好今次遇到呢一份詞咁樣嘅編曲就。就啱啱可以真係試用到我呢一把低音啦。 咁但其實譬如林家謙同埋何炳咁兩個，佢哋可能喺都係監製啦，但其實佢哋負責或者佢哋做嘅實際上又有啲咩嘅分別嘅喺首歌度？ 其實對我嚟講，佢我知道何炳同我講話，其實大部分嘅嘢今次都係Terence 好多嘢都係佢去負責做嘅。咁今次我都係第一次同何炳合作啦。其實我錄緊音嘅時候，望住佢哋兩個坐咗喺出面，好似爹哋媽咪咁樣，即係我感覺有少少係咁樣樣嘅。咁但係個感覺好得意嘅，我都覺得 係咯，即係兩個一齊好似就啊，佢哋有商量咁樣聽住，係 啦 係 啦，商完量跟住先啊，好啦，咁樣同個女講，真係有少少咁嘅感覺咯。 咁但係呢首歌裏邊頭先知道佢嗰份詞啊，各人點樣嚟，會係咩時期去創作啦？咁去到自己演繹嘅時候，冇話或者。唱完啊，等等成个过程都有一啲段落 relate 翻落自己一啲 personal 嘅一啲事情过去等等咁样咧。 即系你话其实讲关于小朋友嘅，我觉得我前几年都冇咁大感受嘅，可能真系而家因为家姐生咗个仔啦，咁我好多时候同佢相处啊、玩啊咁样，咁我就会开始喺度谂一啲小朋友嘅嘢咯，即系譬如话点样可以令到。佢會開心，或者我點樣可以做一個好嘅 influence 俾呢一個小朋友？咁所以其實十三歲的天堂，佢雖然歌名係十三歲啦，但其實係唱俾大人聽嘅，我覺得，因為你想小朋友點樣有佢嘅天堂，你想小朋友點樣可以好有愛咁樣去成長呢，就係要大人俾嗰個嘅環境佢咯。咁大人。好辛苦噶嘛，即系我哋工作，其实我哋遇到好多嘅压力噶嘛，即系每人都有佢嘅天真嘅，每一个人本身都系好有爱嘅，但系当你喺呢一个社会上工作得咁辛苦嘅时候，点样都会俾人磨灭咗嗰样嘢，即系你嘅善良有限噶嘛，即系你唔系 unlimited 地可以对一啲人善良噶嘛，咁所以即系点样可以？在这个社会上做事辛苦，但是都可以给小朋友仍然留一些东西给小朋友呢，这样咯。我觉得 Amias 即 Amias 就是我家姐的仔，他会令到我去想多了。 他是什么年纪？几多岁了？ 他现在三岁。 哦，那三岁未讲到太多的。 他现在讲很多东西都即是很天真咯，他讲的即是完全不会说想什么东西，但他想到什么他就会讲这样。咁我就會，即係我有時譬如話，如果我翻工，我嗰日唔開心，我做嘢辛苦或者點樣，咁我翻到去，我要同佢玩嘅話，我點樣去 adjust 翻自己呢？即係我點樣可以用我能力上可以嘅嘢，令到佢又會開心，或者佢有乜嘢嘅夢想，我可以用我乜嘢嘅能力，可以令到佢嘅夢想，佢想嘅嘢再更加 expand 大啲。即系我觉得要俾好多嘅鼓励佢，等佢可以 at least 一开始嘅时候可以无限地想象晒佢要想象嘅嘢先咯。咁然之后我再可能慢慢先再去渗啲俾佢听，究竟呢个社会系点样样嘅？ 咁樣咯，係啊，但係即係我覺得始終都要有人話俾佢聽嘅，係咁樣咯，係咯，咁但係我覺得唔緊要嘅，一齊咯，一齊好多嘢可以一齊面，即係好似我帶，即係我一路做嘢嘅時候，我有我家姐喺度，即係我有啲咩我家姐都會睇住我、陪住我，或者有啲咩佢會去教我咁樣，咁我覺得呢樣嘢我又可以陪住佢一齊做咯，係、嗯。 咁你細個你接受到嘅係咪就係都係一啲好鼓勵性嘅，即係屋企人特別係一啲好鼓勵性你做你想做嘅嘢啦，嗰種嘅成長 嘅，我覺得係噶、嗯，因為我家姐其實之前好想唱歌嘅，但最後冇唱到啦，因為屋企人就鼓勵佢要讀書做律師咁樣，咁佢而家就做咗個律師啦，即係我都好恭喜佢啦， 都恭喜自己我可以做你嘅啦。 咁但係即係佢做咗小先鋒，咁令到我都可以去咗唱歌，咁反而我就做咗個歌手咁樣咯，所以我要好多謝我家姐嘅，因為佢俾好多嘅鼓勵我啦，佢嘗試咗好多嘢，跟住佢披荆斬棘咗，幫我開咗條路之後，我就可以行得順啲咯。咁爹哋媽咪都好鼓勵我啦，即係佢好，佢唔會話啊、哦、喂唔得、哦，你今年唔冇成績、哦，或者今個月冇咩、哦，你唔好啦咁樣，即係佢哋俾好多嘅空間我，咁我覺得呢個做歌手啊，做演員是很需要的東西， 是、嗯、但 at the same time 就是、要認清、世界的現實那一部分，那是、你都 是去到某一個時間點自己摸一下摸一下終於感受到啊，還是怎樣？ 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懂得去感受，是的，那這個我覺得都是因為由小到大，即是爹地媽咪都不會說哇很縱我的，即是我都是會明白究竟這個社會是發生什麼事啊、或者譬如話，爹哋媽咪唔會話，即係我畢咗業之後，佢哋唔會俾錢我噶。即係我係全部嘢都係要，我會識得去理財咯。我會識得知道，我唔會等到自己個銀行零蚊，我先開始去做嘢咯。即係我知道我係要啊、我試下去追夢，去唱歌。咁但係，到我真係哇發現，如果揾唔到錢嘅話，咁我 on the side 我就一定要做嘢咯。即係呢一樣嘢，我覺得係屋企都教得我好嘅一樣嘢嚟嘅，即係我會識得去照顧自己咯。 咁啊，而喺呢一首歌嘅即係 MV 當中咧，亦都即係因為一頭先講即係小朋友嗰個世界嗰、那個時期咧，所以個主角都係一個小朋友出發咁樣。咁啊，呢一個嘅 storyline 等等又點樣同團隊去夾咧？ 我就特登揾翻《逃生門》嘅導演啦。咁阿 Dion， 咁其實個 storyline 都係佢哋去諗出嚟嘅。其實一開始我睇翻佢哋拍出嚟啦呢一個 MV， 我都好表面咁睇嘅，即係對我嚟講，我就會覺得哦，個小朋友佢學校俾人 bully， 畫花曬件衫，翻到屋企咧，我爹哋咧就都會打佢鬧佢嘅，因為爹哋中意飲酒。咁跟住咧，佢就要同只狗做 friend 啦，跟住就唔開心啦咁樣。但係最後爹哋都會氹翻嘅咁。咁但係我再睇啦，同埋家姐，可能因為家姐係媽咪啊，佢再睇嘅時候啦，佢個領會係咪叫領會啊？ 係啊係啊， 係唔同咯。 嗯， 佢就話俾我聽，其實如果你睇啦，你會睇到個爹哋同個仔其實係兩父子係相依為命，因為你冇見到其他人喺呢個 MV 度。咁你见到嘅系个爹哋饮酒闹个仔，但可能你冇见到嘅就系可能个爹哋做嘢好辛苦，可能佢遇到啲委屈或者啲乜嘢嘅嘢，所以佢需要去借酒消愁。点解会闹个仔啊？可能系因为佢哋屋企嘅环境唔好，买校服好贵。咁但系佢见到个仔件衫污糟晒，佢就会闹佢，佢忍唔住闹咗佢。但其实到最尾个爸爸都系会即刻去买翻本漫画去送俾个仔，去氹翻个仔去道歉咁样样。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都去可以谂翻就系其实大人都好辛苦噶，因为大人其实佢都想小朋友开心，但有时佢自己都经历紧一啲嘢咯。系啊，咁所以有一样嘢我家姐都发现咗嘅，佢就系问我，佢话啊，你有冇睇到个小朋友当佢拖住只狗出街嘅时候，佢着咩啊？咁样 校服 系，你又见到佢着校 服， 因为我冇留意呢样嘢。 咁佢就話其實佢著住校服出去嘅。哦，咦係喎，佢話其實有好多小朋友，佢哋有一啲人，佢哋會好中意著住校服出街，因為佢會覺得呢樣嘢就係佢最佢覺得好 proud of 嘅一樣嘢，所以佢會著住件校服出街。咁我諗，哇、哦！我真係冇諗過呢樣嘢，我冇喺呢一個方向度諗過咯。咁所以我家姐係佢睇完個 MV， 佢再話翻俾我聽，唔、 哦、 同嘅諗法咯。係啊， 因為譬如校服嗰個位咧，我嘅諗法係、嗯、即係因為對於小朋友嚟講，衫嗰樣嘢最重要校服，因為佢要翻學嘅、嗯。即係我 get 到嗰下就係佢離家出走嘅意思咯、嗯。即係佢出咗去，佢唔諗住翻屋企嘅啦，所以佢需要、嗯、最需要嘅就係套校服，咁、嗯、就永遠喺出面生活，直到爸爸揾佢啦。即係所以大家如果睇十三歲天堂 MV， 你仲有啲咩發現感受？你可以 message 話俾我聽。 你又睇你仲睇到啲咩？即係每個人睇啲嘢真係唔同，可以系可以 message 发俾你听咁样啦，系啦，咁啊，所以有你嘅新入拍嚟做紧十三岁天堂啦，同时都会期待你话自己整理紧之后嘅歌会有啲咩咧，我哋又睇下之后会有啲咩歌推出啦。咁啊，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有 JW 黄浩仪最新派台歌。 十三岁的天堂啊！听日五点再见。